安文义怔住了，刚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张新杰却已经从他身边走过，和星星的下一位选手握手去了。看起来就是随口而出的一句话，但既然是出自张新杰之口，那就不可能是单纯出于礼貌的恭维。这位作风严谨的霸图副队长说这样的话，也必定会有足够的根据。星星战队的每个人其实都没少给他支持，给他信赖，安文义因此感动，因此努力，但是心中却总有那么一丝不确信。这次不确信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赛失利中被放大，让他始终在怀疑着自己。他太理智，以至于战队的关怀都无法彻底挥开他心中的阴霾。但是张新杰，这个他最崇拜的以严谨著称的选手，在这个他最需要的时候说了他最需要的话，心中的阴霾就这样轻易地被化解开了。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机缘。 自己一定行的，因为连张新杰都这样觉得，那就真的不会有错了。 安文义的心中此时充满了这样的声音，他抬起了头，面对着霸图的每一位选手，向他们微笑，和他们握手。星星对霸图比赛最终2-8落败，这场被电视直播的比赛也没有留下太多值得回味的瞬间。转播方有些懊悔，因为另一场蓝雨主场对轮回的比赛打得异常精彩，最终蓝雨7-3拿下了胜利，轮回既输给百花后又添了一轮败绩，而他们在积分榜上领先第二名的差距也被缩下到了20分以内，轮回战队那不可战胜的强势印象又与败绩后终于又有一些松动了。不过这一场比赛虽然很精彩，但本轮最出人意料的比赛却是来自雷霆主场对301的比赛，结果1-9，雷霆输得很惨烈，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强势的宛如轮回一般的团队居然又败了。原因，301洋葱再次舍命一击，直接带走了萧时钦的生灵面。从星星到霸图再到雷霆，这已经是洋葱三次使用舍命一击得手，直接带走对方阵中关键人物，帮几队拿下胜利。本不是这类型刺客的洋葱，在转型之后竟然如此疯狂，五轮比赛三次使用了舍命一击，更可怕的是三次竟然全得手了。这样的使用率，这样的得手效率，可怕的令人窒息。此外还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除了第19轮刺杀星星小鼠冰凉是洋葱的个人秀以外，第21轮对张新杰的十不转和本轮对萧时钦生灵灭的刺客白树都在其中发生了至关紧要的作用。这个选手到底是什么风格？怎么一来就和301队的选手配合得如此融洽？联盟里没有这人的情报，各队都已经纷纷朝英格兰超级联赛那边打探，在深入调查这个白树的实力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301现在有崛起的架势，别看目前在积分榜上还是盘在第9，但是近几轮301可一直是战胜强队在上升，而像呼啸战队这几轮全是在打中下游战队，这才显得一路高歌猛进。只要遇个强队软脚一下，身后有301这样的强势追兵，被甩出前8很可能就是2-3轮的事儿。301队一下子成了各队眼中一个未知的劲敌，所有战队都在研究，其中也不乏星星。不过以星星现在的能力，想获取英格兰超级联赛的资料还真有些困难，网上搜索那视频也是少得可怜，最后是千搜万寻，又翻墙又越狱的，这才好容易直接攀上了英格兰那边的视频网站，终于搜集到了相当多的白树昔日所在的名为 Sprout 的英格兰超级联赛战队的比赛资料。然而再一看这队的比赛视频，着实有些吓人，白树在那队所用的是一个角色名为 Bow 的 骑士。除了他这骑士以外，这队中赫然拥有两名刺客角色，而在团队比赛中，这两名刺客都是同时登场，而不是轮换使用的。不过这里的团队赛有一点和荣耀职业联盟不同，英格兰超级联赛的团队赛是以六对六的形式进行的。这 Sport 战队所热衷的打法正是目前301特别热衷使用的刺客舍命一击。白树的 Power 在这队伍中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掩护两个刺客，保证他们的舍命一击可以得手。在看了数场比赛视频后，还可以看到这白树并不仅仅是一个掩护高手，当刺客进行舍命一击时，他也会根据需要对目标进行各种控制。还有一些时候，舍命一击未能抱进目标的生命，这时候白树又会成为一个补刀匠，对被舍命一击击中未死但生命也所剩无几的目标完成最后的刺杀。他的意识、他的手法、他的习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能短时间就能总结出来的，这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科大战队心里那叫一个郁闷呢、本赛季需要从零开始了解东西还不够吗？叶修的散人居莫笑，方瑞的猥琐气功师，再到现在301也跟着凑热闹，又弄来了一个大家毫不了解的高手。没办法，再怎么觉得烦，这些工作还是要做的。不过星星战队在这上运气可算是最佳了，他们和301队的下一次相遇将是第38轮，也就是本赛季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他们倒是有最长的时间去研究白树以及白树加入洋葱转型后的这支301队了。此时对于星星来说，更让他们头痛的或许还是治疗的问题。第32轮输给霸图后，有关安文义的批评在继续着，就连一直鞭挺星星的长仙都表示了担忧。他有能力，我们相信他，诸如此类的表态显然已经无法起到什么作用。表现，人们要看到的是最实质的表现，拿得出手的表现。但是第24轮星星客场挑战的对手是鹤舞战队，以星星目前表现出的实力，鹤舞这种排名下游的队伍，人们都不觉得这队算是对安文义的检验，大概就像是10-0狂扫昭华那样，攻击端发力就可以掩盖住防守端治疗的不足。结果在这场比赛的团队赛中，星星却遇到了麻烦。 以为可以像击溃昭华一样轻松击败我们，不要太目中无人啊。 鹤舞队长柔道选手武帅在公共频道中耀武扬威地喊着。开场约8分钟，鹤舞战队阵容保持完整，但是星星战队乔一帆的一寸灰却已经被送出场，星星暂时处于少一人的劣势。鹤舞却在此时展开积极的猛攻，试图在星星第六人到阵之前以多打少，再废星星一人。 都怪那个家伙， 本场比赛没有电视直播，玩家主要都是在网上观看。之前单人完整，星星在个人赛上小丢一分，4-1领先，但是团队赛开场就显得极其被动，鹤舞非常准确地掐着星星的软肋，小手冰凉这边猛攻，战术、职业、选图都做出了非常精彩的安排。最终乔一帆的一寸灰在拼命掩护小手冰凉的过程被鹤舞战队击杀了。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星星的支持者们心里真的都是一团火气。 如果不是他，全队用得着这样疲于奔命陷入被动啊？如果不是他，乔一帆的鬼阵一定可以布得更加完美。如果不是他，乔一帆的一寸灰至于损失这么大量的生命啊？都是他，对，都是他，我都比他强。 很多玩家奋拍键盘，显示着此时愤怒的心情。而现在鹤舞在击杀一寸灰后，调集火力朝方瑞的海无量发起了围剿。 操的，这牧师跟没有似的。 观看视频的网页上，评论区里继续闪着各路玩家的吐槽。 这些星星的人都看不到，他们只知目前局势对他们很不利，也知道这一场如果输掉，挡在安文义前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将彻底没有了。虽然队伍可以对安文义一如既往的信任，但是他自己呢？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对他的信心已经是不断的连击了。而这一次，鹤舞战队也因为他的不对而输掉的话，那恐怕就是连击中的一次大招暴击了。他还能不能挺住？ 安俊俊，我们要攻击你们的海无量了，加不加得起来啊？ 团队频道里，鹤舞队长武帅继续喷着垃圾话，并不害怕暴露他们的攻击意图，这当中本就是存着布置的。 不要乱，没他说的那么夸张。 叶修在团队频道里说着。 明白。 结果他收到了安文义的回应。叶修一怔，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表态，可是安文义这时候还能顾得上打字，说明他完全没有紧张的手足无措。他保持着冷静，注视着这片战场，等待着需要他的时刻，而不需要他出手时，他当然可以抽出手来给叶修一个回应。 很好。 叶修凭着这个猜想，对安文义这个简单的表态给予了回应。观众都在觉得是安文义又一次拖累了全队，可在叶修眼中，安文义本场并没有出现太大漏洞，真正有失误的是乔一帆。是他太过于紧张掩护小手冰凉，把自己弄得手忙脚乱，发挥意志和全队有些脱节。 海无量的生命需要加吗？ 叶修在公共频道里反嘲讽了一句，冲上。